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五晚嘅十点钟嘅时间啦。咁咧，今晚呢个咖喱饭咧就都相当之坑啊。咁点解咧？就系事完咧，就我哋揾咗阿戴耀廷上嚟做嘉宾啦。咁嗱，我首先要澄清啊，嗰张图系 Gary 做，系我做的。 风云计划啊嘛， 系啦，我亦都冇授意佢做嘅。咁咧就 Gary 就用呢个行动嚟证明啊，呢个风云计划有几老土啊！结果就整到嗰张图出嚟之后咧，就我哋节目预告啦。阿Benny， 你知唔知我哋节目预告好少有四日几个留言嘅？ 系 全部都系嘲笑我哋嘅。 唔系，有得讨论，有得讲下好啦。 自毁形象去吸睛，希望多啲人收听呢、這个节目。 我以为你会将我改做佢， 我真系唔敢啊！唔知你敢唔敢开唔开到玩笑，细良啊玩得噶嘛？ 其实我建议过阿 Gary 将佢改做红霸。 红霸系 有 p i s o 咁样。 红霸唔系一个正派人士嘛？ 正派做咩？ 有啲剑圣咯。 哦，剑圣， 或者小剑圣 都得。咁今日揾阿戴耀廷上嚟咧，大家都知啦。我哋其实喺星期二嘅节目都讲过少少啦，就系、是、关于咧阿 Benny 提出一个叫做光复选委会，就是、重夺呢个小圈子嘅主导权啊。 嗯， 就希望冇普选嘅情况底下咧，能够咧就对个下一届嘅特首选举咧产生一个更大嘅影响，就系、是、咧风云战士的计划，你可以介绍一下啦。究竟 系，其实好简单的大策略就是要搞到而家嗰个现有的政制咧系好不稳定。其实雷动当时其实做的就是想立法会过半，都是想 但你搞到啲政党好不稳定。 我当然啦，咁呢个系 现任议员好不稳定。 明白明白。咁但系个大策略就是拱到佢喐，拱到佢唔稳定，咁就令到佢要逼佢改。咁而家嗰个风云咧，就系讲紧系个透过区议会选举攞到个117个即系区议会喺选委里边议席，令到选委会变做500家，咁就喐佢个制度。 你嘅阿心情就咁啦。而家现有嘅港九区议会加新界区议会咧，喺1200人嘅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里边咧，就占117席。 系冇错。 咁如果你话只要我哋喺区议员数目里面泛民占多数， 系啦，冇错啦。 咁佢哋推举出嚟嘅选委会嘅成员就攞晒啦， 因为全票制嚟噶嘛， 117席， 冇错。 咁啊，117再加上一届326啊，系嘛？ 系啊，其实唔止嘅， 我当330啦， 系啊， 330就加117，咁就系叫做 400几啦， 41。 嗱，要我条数仲要计就系 47 专业界别，我哋未攞尽嘅。专业界别其实300个咧，我哋未攞尽。 即系你嘅目标系500个。 系啦， 嗱喺1200人里边攞到500个。 起码嗱，专业界别有300个，我哋如果做尽功夫，未来两年可以攞尽300个。加社工系第三界别60个，加基督教、天主教嗰度有每边有10个，咁啊即系380个。加埋立法会议员30个松啲，咁啊400几啦。咁你一加117内咪500几咯。就咁啫嘛，条数就咁计啫嘛。 咁就可以推举一个属于泛民嘅候选 人。嗱，到时点样去做？啲有啲人话做王定唔做王，我谂咧就到时先可以再部署。 最紧要攞咗啲位。 你攞咗个位之后咧，你就有谈判筹码啦嘛，有得同佢就拱到佢制度系好唔稳定，即系佢要再好似今次咁样再去钳啲人咧，就更加困难。 今次都好辛苦噶。 系啊，我觉得已经用尽噶啦，已经尽啦。 同埋佢钳到个地步系咩咧？大反弹 系啊系啊， 咁、如果泛民即系非建制势力去到差唔多500几嘅话咧， 系啊， 佢好难钳喎， 系啊， 除非真系去到咧人盯人啊，威胁啊， 有个风险就系咧佢反台， 反台， 唔 即系点啊？取消选委会啊？ 系啊， 退翻 直头协商咧，基本法讲可以协商产生噶嘛，佢、可以反台。 哇、哦！咁我冇得講， 係啦，咁冇得咁講啦。 咁逼香港人造反， 係啦，冇錯， 塊面㗎啦， 即係我哋咁就係相信。佢嗰個未去到嗰個位，咁所以咧，我哋就逼到去500家咧，就製造一種嘅契機。嗱，所以我搞呢樣嘢，大家好多人話：，哇！你喺度應受緊個小圈子選舉，但係唔係啦，我哋就要令到個小圈子選舉係要自我要改變， 即係喺內部爆破， 係啊，內部爆破，外邊有力推，繼續要有社會行動，但係裏邊即係一種內外夾擊嘅方法嚟去逼到喺2019、2020嘅時候有一個改變。 首先嗱，我想大家都明白啦，呢樣嘢好簡單嘅啫，其實。首先第一个问题我问先啦，现存泛民在区议会里面其实 total 占多少席？ 112到啦，即是有些人看看怎样计人，大概是812到啦。 我当拿个小的数目，拿个大的数目啦，82。 系啦，冇错。 如果要做到喺区议会选委里边过半数，即系喺全港区议员数目过半数，仲争几多席？ 其实就八九十就得啦，因为217个，总共要需要217个。 嗯， 即系话要多 431个，你攞半咪217个咯， 多80席。 系啦，系啦。 好啦，80席而家。究竟现存在区议会选举里面建制派的选区胜出的候选人是自动当选的几人？ 我没有做那个即是那个粗略没有数到这里。嗯、但是因为我整个个想法呢、嗯、就是说你如果跟他斗做地区的工作呢你一定是不够他做的。 但是你现在你希望拿那八十席应该都是不会来自现有泛民的选区。 是我讲就是整个计划其实一定是延续紧2016立法会选举的策略投票那个声势先得的。嗱，我哋如果其实过去我谂啊 ，Gary 知都根本就是做紧一样嘢啦，抌好多人落个区度。嗱，佢嘅资源，嗱，当譬如民建联，佢做咗嘢，佢攞到个议席嘅100分， 嗯、 我哋抌人落去，其实我哋死做烂做咧，真系要多过佢咧，其实系好少数做到。 嗯、 结果咧就系我哋可能攞60-70分，我哋抌几多人落去都可能60-70分，咪输俾佢咯。我哋而家就要一定要点解要有一个咁样嘅计划啊咁样出嚟咧？其实就要去制造一种嘅好似选委会嘅时候300+嗰种嘅品牌效应，大家喺区议会选举嘅时候。你投票的时候你不是只是揀个区员你仲要想埋呢个投票会产生到后续的对政制嗰个改变。呢、這个策略投票的声势呢就可以有机会将我哋呢就推高过佢、 嗯。 但不可以只是靠呢、這个我完全不是说喂只是讲政治一定不得的。你一定要有好扎实的地区功夫喺度。但你唔够佢100分、嗯、你攞到60-70分。然后你就靠策略投票推高埋就过佢。过去投咁其实就唔理嗰个系唔系现任唔现任，因为我做咗初步一啲嘅数据嘅分析，咁、嗯、我都迟啲会再搵啊搵多啲人啦，搵下蔡子啊佢哋再倾嗰啲数据啦、我初步好粗略嘅数据去睇呢，如果我将立法会2016年嗰个嘅选票、嗯、我就将佢就系民主派加本土派名单加埋、嗯、每个区议会嗰个票站逐个票站嚟睇比较，将民主派加本土派的选票加埋一起，将中间派和建制派的选票又加埋一起，而假设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 得票不变， 是啦，得票不变，这样的话呢300多席。 嗯，我就是想问你，刚才你有提到另外一位学者蔡子强啦、嗯、蔡子啦，咁样系，咁啊，佢喺2010年当其时，因为民主党加民协嘅投票嘅话咧，通过咗嗰阵时曾荫权特首提出嚟嘅政改方案嘅，咁嗰阵时佢都会有一个嘅预示嘅，蔡子嗰阵时就话，咦，将来我哋会有5个超级议员。咁佢嗰个民意嘅含金量好高啦、 嗯嗯、 因为10多万至20多万投出嚟。咁喺立法会嗰度呢佢嗰个发言权啊政治影响力呢可能好大、嗯。第二就好似你话啦咁喺区选嗰度呢因为呢个超级议员嘅制度呢就会令到选民就已唔系淨係投一个即系劳工密集型工艺式提供地区服务去服务地区选民嘅一个嘅区议员佢仲有一票呢系可以呢去选出呢个嘅超级议员同埋呢系喺特首嘅选举委员会嗰度投票。当其时嘅蔡子佢都曾经预示过咦未来嘅区议会选举系咪都会出现咗一个市民就唔系淨系睇即系地区工作啦就可能睇埋一个即系高层次少少或者多个层次嘅即系意识形态嘅取态。咁、嗯、但我哋睇返2011年嘅区议会选举或者2015年嘅区议会选举仲系见到。即系咪泛民嘅政党喺过去一段时间喺呢个嘅论述呢、這个嘅公民教育或者系地区或者草根民主嘅教育系做得唔够，所以就 我觉得个时机未到啫。其实喺2016年立法会选举嘅时候，我当时即系提出雷动同埋搞一个嘅策略投票嘅时候咧，咁我都同阿马岳啊佢哋倾嘅时候，其实佢哋觉得我哋即系能够产生到效果好低嘅，因为按当时嘅研究嘅数据咧。是得15%的选民会做策略投票的。那 15% 的策略选民不足以影响到那个选举的结果的。的那大家都知道雷动当然因为有些现任的比较搞得很麻烦啦最后。但是实质上我们在雷动之后我们是做了一个研究我们找了钟庭耀做了一个选举后的调查。 即是策略选民占多少 是啦 ,40%。 因为有我哋帮手推， 系咯，大家一齐推嘛， 就系、是、本来有十几万，但系去到最尾出咗成高达四十万咁多嘅， 即系话嗰个百分比系提升好多。而我觉得2016年嘅九月嘅立法会选举系一个分水岭嚟嘅，系、 嗯、 整个政治文化喺选举文化分水岭。所以点解去到2016年11月嘅选委会选举，你见到咧？ 嗱，其实我觉得系你讲得啱啊 ，Benny， 即系由雷动开始。即係九月嘅立法會選舉，跟住到選委會選舉，其實特首選舉都係， 係、嗯、啊， 薯粉好多係策略選 舉，係啊，好策略思維。 佢哋唔係真心交嚟、啊，相信啊曾俊華，亦、嗯嗯、都唔係認同呢個八三一框架，係、 啊。 不過佢係要 A、B、C 對抗呢個梁振英嘅繼承人， 係冇錯， 亦都係對抗呢個共產黨嘅候選人， 嗯嗯、 所以就調翻轉就唔係。曾俊华上我哋身系我哋 系啊，啱，我同意你个分析啊。其实我哋个策略投票思维已经系 已经入 咗脑噶啦。嗱，而家就个挑战就系点样能够延续，因为到你2019仲有两年几时间，系好长嘅时间，当中可能好多嘅变化。嗯、我哋点样能够可以延续到佢嗱？所以我同意你媒体、社群、一定要结合嘅。地區全部結合，要令到呢一個策略投票思維唔可以退色，然後甚至乎係更加推進一步。咁然後咧，我哋地區扎實功夫兩年時間，扎實功夫，你叫佢做風雲戰士咩都好啦，改個大個名冇乜所謂啦 嚇。咁即係睇馬榮成嘅風雲，所以有呢個名 字。咁啊，係嘅， 係真 係。我諗都諗唔到我哋。 但係我都仲有，唔係，有啲原因嘅嗱，就因為咧。雨傘同民主運動係扣連埋一齊㗎啦，已經係唔係人唔係我哋揀，係人哋幫我哋揀。 哦，又有雨傘。 嗱，咁點解叫雷動？就是、因為有雨傘啊嘛、哦，有雷有雨啦。咁你風雷雨電有雨有雷，咁剩翻乜啫？得翻風啫嘛。咁、哦、風咪自然就有啲集體回憶啦。嗱，同埋我哋研究過策略選民係咩人？策略選民咧係大部分係中年以上嘅人 先嘅， 係、哦、啦， 有原因。 唔係，仲有嘅， 即係老土怪嚟嘅。 1980年有套電視劇《 文化轉承》，我哋當 你有冇睇嗰套？ 有啊，陳林子祥養豬啊嘛， 係啦，風雲翻嚟嗰套就 吳孟達、強姦啊、黃杏秀， 係我都記得喎、哦。好，我嗰陣時候唔想睇。 學生嚟講好睇 啊，就跟住《竊聽風雲》三，咪就係講翻呢一套風雲咯，即係用呢套嘅主題曲咯、 嗯。 其實係有關係，係講新界人嘅。咁、其實就好多集體回憶喺度嘅。咁我哋 target 嘅对象，你 sell 一样嘢，你针对你嗰啲 target 嘛？你而家笑我哋嗰啲嗰堆系基本上系策略选民嚟噶啦嘛？佢本身已经做策略选民啦，我使乜要再 sell 啫？我要 sell 嘅呢堆咧，系要话俾佢知，我有一样嘢就话一个概念风云，佢好容易谂到，我唔使再 sell 多一个概念，然后我只要将佢 sell 就 系、 是。关联于策略投票，我 sell 一样嘢啫嘛，就系、是、风云同策略投票 有关系。戴耀廷已经系同嗰样嘢相关噶啦，你个人本身企出嚟 都已经够交 到就系做嗰啲嘢噶啦。但我想问下，吸收翻上一次雷动嗰个嘅批评咧， 系 我觉得你今次咧，我自己估计啊，最大嘅 hurdle 咧两个啦，当然第一个共产党啦， 嗯， 第二个系咩咧？反而嚟自泛民内部， 嗯， 上一次雷动雷到陈淑庄嗰啲嗱嗱声啦， 系， 佢哋就会觉得。你削弱緊佢哋政黨對自己地區選舉嗰個操控能力 啊！ 因為我，譬如我係一個有志於 community service 嘅年輕人，我啱啱喺港大畢業，掟磚又冇出路啦，咁我想入建制咁啦，假設即係由嗰個制度裏面去改革，咁我跟你呢條隊。但你其實入得呢條隊，咁睇到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搶緊人嘅喎，可能係。咁可能佢覺得政黨好老土，我又唔入黨，我經過風雲戰士去參選。咁變咗佢對佢對政黨嚟講，佢會覺得你係削弱緊佢哋嗰個嘅影響力， 即係或者互相競爭， 或者佢哋 co show 大你，佢哋會冷待 政黨嘅天職就係去吸納一啲有志之士或者志同道合之士咧行呢條路，咁啊跟住提供培訓，令佢即係一個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即係社交化嘅。 其實你做緊嘅嘢都一樣， 係我做緊嘅。咁但係因為雷動咧，雷動其實就某個程度上係 bypass 咗佢，咁變咗咧一個議員或者現任嘅就係點咧？咦，好似政績唔係咁重要。這個嘅政治理念或者政綱唔係咁重要，去到最尾好後期咧變咗咧， 都唔重要， 係全面聚焦咗，淨係策略性投票救啲最弱嘅咁樣，咁所以就出現咗一啲，其實即係某個程度上我都係半個受害者嚟，但係唔緊要，但係唔係唔緊要，我哋要思考就係、 是、 過去咧嗱，過去其實民主動力啊，鄭宇石教授都有多次地呼籲，即係後生仔或者如果係參選或者係代表，即係用民主派嘅排頭落去區選嗰陣時係去參選嘅話咧，佢都呼籲其實係做緊有啲類似。 嘅，即係而家你講， 其實係延續緊， 就係有好多區其實係白區或者係建制派民主、民建聯啊、工聯會啊、保皇黨可以自動當選嘅。咁點解自己即係譬如話民主派喺同一個區議會嘅小選區，萬七至兩萬人嘅一個小選區，自己爭餐懵，又或者係撞區啊？不如係開拓一啲新嘅區啦，咁、樣係。咁所以即係阿世良其實問緊另一個問題就係：咦，呢、這個風雲計劃點樣係去同政黨係去有一個 嘅？即係大家最驚係咩 協作分工咧，咁樣 係。你而家就慢慢掌握咗一個絕世武功， 嗯， 但係等於段譽嘅六脈神劍一樣，有時又 work， 有時又唔 work， 有時懟出去就打翻自己人。就似呢個大內密探零零 零八， 零零八裏面啊，嗰個叫做咩轉移神功啊， 轉移神功 一打落去羅家英嗰度就射咗落去周星馳嗰度，跟住羅家英又你打我啦，結果佢食曬。 嗯，係。你頭先講一個深層次啲嘅問題，就係、是、政黨嗰個發展同埋定位同地區之間嘅關係，呢個係關鍵，呢個係關鍵嘅。但係解決一個簡單啲嘅問題先，就係、是、話，因為過去政黨對於即係譬如話，甚至乎同山後組織啊、山後人士，佢喺上一次區議會選舉咧，大家比較多有矛盾嘅地方就係、是，大家想爭一個咧係二贏嘅區，咁大家有矛盾。咁、但係因為如果而家我哋相信嗰個策略投票威力嘅話咧，咁其實咧就大家 居居都有食食， 係啦，居居都有得食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起碼減少咗頭先講嗰個即係爭區嗰個問題，矛盾會少咗。咁另外第二樣咧，就係其實我諗政黨自己本身大家都知道，其實都唔夠人嘅。你上一次咧，其實大概係230個都我所知係230個到，即係出去同人哋鬥。咁但係你430個定係一半多啲啲嘅啫。其實有大把係冇人落去嘅。咁而230個都唔係全部政黨喎，有好多係啲係散後啊或者獨立嘅。咁其實政黨自己本身咧都唔夠人嘅。其實可能喺今次計劃裏面，其實係可以俾政黨放盡曬人出去，跟住我哋又再 recruit 多一班人出去，就加埋一齊，咁然後就產生一種協同效應。其實喺呢件事上面呢、即係嗱，當然要靠我要繼續做推銷員啦、就去推銷，就係、是、其實成件事上就係我哋做大咗個 餅。但你上一次搞雷咗佢哋嗰啲六脈神劍射到佢哋呢，即係嗰把 所以今次我 大戰嗰把劍， 我希望就多啲人一齊傾啦。其實就 所以揾中間人 啊 ，Gary 揾我，我真係哇，我好開心 ，Gary 揾我，因為 Gary 冇嬲我。 我係樂於見到，我係樂於見到喺下一次嘅區選確實咧，即係除咗你話即係改善民生、爭取民主，一定應該係任何一個自稱係民主派嘅區議會候選人應該要思考自己嘅定位嚟。你點解要參政？即係你唔好忘記呢個初衷噶嘛。咁如果多啲人學去喺個小選區嗰度，我自己做咗十幾年區議員。即係唔係有立法會選舉嗰啲，即係哇，即係高射炮啊，即係空降啊嗰類，而係話陣地戰，即係拎住把刀仔咁去吉下吉下，冇美光，冇傳媒關注，好似做一個 long fighter， 好孤寂地。但係你知道自己有一個理念，有一個即係較為高嘅目標嘅話咧，多啲人行呢條路去打呢啲咁嘅陣地戰嘅話咧，我覺得個目標係應該值得係 要嗱，因為嗱頭先你講嘅嘢咧係對。對落去地區嘅人咧要求好高，真係話哇，真係落到去可能隨時真係輸咗，真係哇又攞唔到議席，但係用咗好多時間。但係而家我哋想用一個策略投票嘅運動咧，係令到佢哋嗰個門檻低啲，即係容易，即係話贏面高啲，因為我哋有策略投票，等到佢有一個更大嘅動力。同埋我就同阿徐少華傾咗㗎啦，我哋傾緊即係點樣用資訊科技嚟去 big data， 係啦，用 big data。用資訊科技去協助每一個地區點樣去做工作。我哋嗱雷動，我哋背後有班科技人幫我哋做 呢個好緊要 嗰個 Telegram 啊。其實有班人做緊嘢，其實佢喺度諗緊點樣能夠可以設計到一樣嘢，係可以譬如話你係一個新人，你完全都唔識嗰個區嘅。咁我如果我有一個 package 俾你，就我已經有基本嘅資料，就係話喂呢個區裏面嘅各種嘅勢力分布係點樣，邊度擺位係最靚嘅，咁全部已經有呢，佢嗰個門檻低咗好多，佢容易去吸引一啲人入嚟參與。而且我針對真係好希望就係真係中年嘅人、中產嘅人嚟去參加。 係呢個我哋 我都覺得有 嗱，我個點解咁樣睇呢，就係、是、嗱，我哋要同嘅係建制派爭 你諗下，如果你擺一個同樣一個，佢嗰啲都係啲廿零歲入去做社區主任，一路喺路 小花 啦，係啦。我哋如果要擺一個同樣嘅人落去咧， 即係小花冚小花， 你就唔夠佢冚嘅。我哋反而 我哋靚啲嘅小花咪 得。嗱，我想就用中產中呢個專業人士嗰個形象入個社區度。而其實就係真係想食翻住三百家嗰、那個嗰、那個勢。如果你有一個嘅專業人士落去，佢落到個區度，嗱佢唔未必可以好似佢擺咁多時間。嗯、我有個概念，阿 Gary 可以俾個意見嘅，就係、是、我叫一加一嘅概念，一個中產加一個年青人。嗱、呢個中產咧，佢就 commit 就係六年時間，而家兩年做一任四年。跟住之後呢 就交俾 個交俾個年青人，個年青人就係大學生啦，大學畢業啦，啱啱出嚟嗱，咁佢就同佢孖住上，而且大家 工聯會模式嚟嘅， 大家有個共識嗱。當然，如果嗰個人佢想繼續玩落去嘅，咁佢唔需要用一加一嘅模式啦。譬如我琴日都有同一啲人傾嘅時候，佢哋都即係年紀大少少嘅人咧，咁話哇我。未必諗去選喎，但係而家咦有得諗喎，如果用一加一模式，因為變咗佢自己知道 有甩身可以 係啦，冇錯，我為咗民主，我擔任咁多係啦，但跟住我仲有世代交替，我哋做埋個世代交替，即係話咦，而且嗰個年青人佢知道四年後個位係我嘅，咁佢嗰四年做嘢就唔會係即係我幫你做嘢咁簡單啊嘛，即係我係同你 partner 住，即係話我跟住接你嗰檔生意噶咯，咁佢個投入度就會大好多，咁嗰個中產人士喺嗰四年咧，佢個投入度亦都可以相對上少啲，因為你講三四十歲嚇，又可能啱啱生咗 B B 咁又啱啱上車係嘛，佢個時間係有限噶嘛，但係佢肯奮身落去，我哋可以用一種嘅模式，令到佢相對上嘅代價低啲，增加嗰個動力係入去，咁亦都可以做個世代交替。 我唔懷疑你一個誠意，不過我就諗起《風雲》嘅漫畫裏邊嘅一首詩，就叫做《金輪起飛池中物》。一如风云变化龙，跟住嗰两句系咩？你知唔？ 我唔记得咗啦，点解嗰度？ 成也风云， 哦，败也风云咯。 如果对政党嚟讲就大镬啦。你头先所讲嘅嘢实现得到咧，佢就系香港未来嘅反对派或者泛民政党嘅新嘅形态。 嗯， 系唔系布尔扎维克式、列宁式嘅政党啦？冇中委会，冇中常委，冇政治局常委，乜都冇，佢一个 network。 嗯嗯嗯， 系一个 media， 系一个 network。即是话我刚才讲的问题啦、如果我是民主党胡志伟我就会想下戴耀廷这条友他不单止对付紧呢个建制派他同时间其实亦都是 undercut 紧呢个泛民政党的资源讲紧资源不是钱添我觉得是个 political resources,、人才 是 branding, 你仲要有接班人计划添他们都冇。 但系呢个就系、亦都系可以话香港民主运动，我哋如果唔能够超越到而家嗰个情况嘅思维咧， 冇出路， 我哋好难冚落去嘅。嗱，我觉得我同意嘅，一定系难嘅，即系要说，譬如我迟啲阿 Gary 俾机会我同新民主同盟 sell 下嘅时候咧、我都预计唔容易 sell 嘅。呢个系对于每一个政治组织系有佢自己嗰、那个。本身嘅 mission 因为佢嗰个核心资产慢慢会流失啊。 好咗今日请 Benny 上嚟，因为我理解同或者我即系根据你嘅文章，其实四日前啫嘛，系咪？ 后边嗰啲未写出嚟， 理解咧同你头先讲嘅，即系当然你会讲得更加深入少少，或者特别好多实际操作上边，即系我谂唔到嘅盲点，又或者系我构想嘅会唔同。我会以为你系会同即系民主动力而家。過去即係經過差唔多12年或者甚至乎16年嘅一個四次嘅協調工作，作為一個平台，減少民主派即係自己本身嘅內控啊、碎片化、選舉嗰陣時撞區，跟住從而咧希望派到最多嘅人咧係去同建制派、保皇黨喺即係打巷戰咁樣嘅。咁政黨咧就亦都可以係借你呢個計劃同你有一個協作。不過我作為即係新民主同盟一員，我亦都係好相信做咗十幾年區員，好相信正規政黨嗰種即係嗰種嘅地區工作嘅培訓啊，政治意識上面嘅一個嘅傳授啊咁樣咧。佢有佢自己本身嘅即係好重要嘅意義，我會覺得係。你而家呢個你係要假設風雲計劃有龐大嘅資源，差唔多係。 是日积月累，或者是每年每月每日这样是陪住政党，一般是会训练他们的社区主任啊，他们有志于参选的后生仔或者是即係中年人啦，落去嗰陣時嗰種咁嘅培訓，我又睇唔到你哋嘅計劃係 排斥性嘅，我覺得唔排斥性嘅。 即係如果你係能夠同政黨反而有一個某一個程度上嘅協作，甚至乎強化， 可唔可以咁咧？其實佢最簡單， 民主動力嗰個協嗰、那個協調就會。 嗰陣公民戰士裏邊，無論佢咩背景，可能佢係民主黨黨員，可能係公民黨黨員，佢同時都係公民戰士，亦都佢除咗黨嘅培訓之外，亦都可以入去呢個計劃裏面，接受佢哋嘅支持同埋佢哋嘅訓練。 其實你因為我哋根本係唔夠人去嘛，所以政黨其實照去做翻頭先民主動力講個角色，繼續會發揮喺度嘅。其實我調翻轉應該係政黨你用去盡啲。因为我听过有啲即係譬如一啲政党就其实佢哋都好揀人出嘅，变咗唔系咁容易。 因为政党系难，第一政党派人参选系天职嚟。但如果派人参选过多嘅话呢，太过冒进，你嘅当选系低呢，你又弊啦，你又退党潮啦，人哋会睇轻你啦，你好难去即系继续去吸纳其他人系去加入你嘅政党。即系你去参加比赛，你场场都输，喂大佬，咁好大事。 咁呢个咪就系 精兵制，特别系对新民主同盟呢啲唔系大党， 可以就系大家协调到。就譬如话你政党未必可以系即系觉得我哋用政党名义出咁多啦。咁但系如果仍然有好嘅人，不过只系话啊，即系好多计算之后，咁咪可以喺风云嗰度出咯。咁而其实系我哋系填嗰、那个。嗰、那個 gap 啊，其實只係填個 gap， 唔係要取替。我諗我哋唔係要取替政黨嗰個模式，而係去填翻嗰個。 即係日後個排頭咧，嗱，即係既有譬如話民主黨好，公民黨好，跟住仲有一個就係選舉前嗰個民主動力嘅 Q 乜，呢個就係民主派。 我反而 即係第三個排頭咧，就係話可能同一個人咧又掛埋，佢都係民主線咩？呢個風雲戰線。 你同民主三百家一樣啫，民主三百家有民主黨、 公民黨， 有各樣都有曬噶，係啦，冇錯。 有教協咁。 嗱，最理想喺我最理想嘅模式就係喺譬如十八個區議會，每個區議會選區就有一條團隊，嗱當中包括咗政黨、現有政黨、現任嗰啲或者政黨已經準備推出嗰啲，仲有嗰啲就係啲獨立嘅或者散後嘅，就組成一條隊。呢條隊譬如可能就南區咁就有17個議席，咁就17個人囉，一條隊囉。跟住18個選區就有18隊人囉嘛，然後就組成一個全港性嘅品牌。咁呢個呢就選民呢就好容易揀啦，因為去到投票嘅時候，去到個細選區就睇你係咪呢個 認乜頭。 咁呢個就係最理想嘅模式。但係如果譬如就算選委譬如社福界都五代人啦，系咪？咁可能喺一个细嘅一个选区里边，譬如头先讲南区咁，可能一队唔得，大家某各种原因，咁可能分咗两三队。咁但系仍然有嗰个大品牌，大家仍然都系加入呢个大品牌度嘅。咁呢个叫咩都好，冇乜所谓。大家到最后一齐倾，咁然后就又系一个选民去到投票嘅时候，就知道，总之有呢个大品牌嘅，就系我哋呢个计划噶啦。就是符合的啦，咁你咪投票咯，就咁样。 你担唔担心老共？如果我系老共，我就渗透你啦。你担唔担心啲风云漫画里边嗰个剑神？ 系啊， 你即系无名嘅首徒，学坏咗师，又或者系策反？佢明明今日咧就参加咗喺呢个风云战士三百， 你咁长时间， 但选到或者系选嘅过程里边咧就策反，又或者系唱衰咁走出嚟，话咦我脱离呢个阵营唔掂噶，即系好似当年嘅刘光华咁样，系担唔担心？ 呢个 因为你预计如果我哋公开地系去 打真开口。牌就一定是要冇呢个风险噶啦，咁呢个就系无可避免嘅风险啦。咁同样嘅啫，三百家好多人都话里边都有 鬼 鬼噶啦，咁样主要就系整体个势得唔得嘅得噶啦。 我唔系怀疑共产党会渗透， 一定会。 问题用咩形式 咧？一定有人变节选， 系啊，冇错。 就算冇渗透都好，选完之后先至拉拢佢就，一定都会。我反而担谂第二个问题，你今次特首选举咧就出现咗一个薯粉现象，咁嗰班咧就係非傳統建制派，佢係淺藍、政見保守，不過又唔係民建聯嗰個系統，唔係共產黨系統。我想問下你個風雲戰士計劃裏面嗰條線畫到幾闊呢？譬如我係自由黨，但我唔對民主黨嘅，喺選區裏面我係對住民建聯嘅。咁會唔會就係可以呢一個陣營嘅人，只要你符合到某一啲嘅政治上嘅条件，都会入埋嚟。 我觉得暂时呢个阶段未必咁容易做，但係呢可以，因为其实431个议席 我哋就算講到盡，我哋話揾到三百幾個，你仲有一百個係未有。 係啦，所以我就話你唔試呢一集。 嗱，你就調佢未必要入你個計劃，但係當你去排陣嘅時候咧， 冚佢咯。 係啦，冇錯啦，你唔一定冚佢嘛。呢個就統一戰線啫嘛，就係你要揾你嘅 敵人 咯。係咯，佢肯定即係薯片。即係薯片黨啦，即係或者咁嘅三 J 黨啦， 三 J 黨 咁佢哋或者自由黨呢啲都係我哋有得傾㗎嘛，有得傾嘅人嚟㗎嘛，即係所以變咗我哋喺嗰度呢就去做一啲協調工作。其實又返到我自己睇自己嘅角色呢，其實從來我都就係鍾意做調解員嘅啫，因為又我喺大學裏面就係想搞一啲公共紛爭調解嘅，咁其實我就想就係、是、好啦，有樣嘢出嚟，大家有咩事呢，咁就我就幫你做調解嘅啫，即係解決問題。咁頭先講，無論同自由黨或者無論喺政黨同埋一啲散後啊獨立嘅人，大家喺個區裏面嘅處理一樣嘢，我就盡量希望做個角色就係大家一齊傾掂佢，以一個共同嘅利益嘅角度嚟去解決一啲細緻嘅問題嘅紛爭，咁呢個就係我最希望能夠去做到嘅嘢。 而家就上一次嘅六脈神劍，就因為你都估唔到個劍嘅威力咁大，我估今次嗰個威力都相當大嘅呢個風雲戰。 如果做到就會好大。 因為我覺得我睇三場選舉裏面，我覺得策略投票呢樣嘢咧，已經係。肯定是已經成為一個常態添，我覺得。 同意。 成為一個常態。如果首次應用在區議會裏面咧，佢個殺傷力應該相當之大，我覺得。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嘅 advice 咧就係你有幾樣嘢要做。其實我星期二都講過，除咗籌期之外咧，你一定要有個 think tank。而呢個 think tank 咧，我覺得有足夠嘅 transparency 咧，係俾政黨嘅人睇到咧嗰個嘅理據部署。除咗俾嗰啲。候選人落區用之外咧，點樣用到嗰啲 big data？ 我覺得民主派需要有一個集體嘅聽聽咧。嗱，我唔理你將來呢個風雲戰士得唔得都好咧，你做咗啲舊嘢個貢獻都好大。 咁你個角色咧自己 啊， 做唔做啊？ 我老啦，我 你老啊，喂大佬，你細過我啊！ 我一早講咗啊。 跟住戴耀廷嘅構想，其實你就係希望係即係你類係加入呢、這個 冇錯啦。其實就係 咁。阿徐少華都講過，我一定會幫手。 係 徐少華就 IT 嗰邊，我係幫到佢。原因咩咧？我覺得就係唔單止係選舉資料，每一個票站開票嘅資料，呢個係最重要。我覺得，但要做一個 political mapping， 要同上門調查、民意調查結合，因為嗰個係最新嘅。投票係因為過去咗兩年嘅，可能已經係。你咁樣先至就去逐個選區做個 political map 啊？我覺得即係你頭先嗰個完全係即係我覺得係必須要做，我哋要真係有一個好強大嘅聲聽，我哋先可以有得冚。 梗係啦，個黨國機器。 同埋尤其是依一度啊，依度啊，而家邊度有夠飲夠膽唔聽你嘅節目㗎？而家嚇， 我驚人放蛇，好似呢個 唔聽你節目啊，即係大鑊㗎！即係依度係好重要。即係我覺得咧，而家透過媒體，你所講啊，媒體其實本身就係建立一個社群，而社群就再落到去社區，依、這個本身係一個好大嘅互動嘅力量可以產生到出嚟嘅。咁我哋其實就係點樣？我頭先話要未來嗰兩年幾要點樣去延續到個策略投票嘅思維，唔好俾佢即係失色咗佢咧，係好需要媒體去做功夫嘅。媒體係好重要嘅角色嚟嘅。 所以我就話咧，因為你打開口牌咧，即係我哋打十三張咁樣，個裝就攤開嚟擺嘅，你就睇住佢擺。即係共產黨係睇住我哋擺棋嘅， 係啊，冇錯。 所以我覺得你一定要作最壞嘅打算。我覺得第一就係、是、嗰個主流媒體對風雲戰士呢樣嘢咧，可能會有全面封殺。我覺得咁，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媒體策略，即係話點樣利用主流媒體以外嘅渠道，包括你個人嘅社交媒體得嘅。我覺得或者將來其實風雲戰士係有自己嘅媒體。我覺得呢個 要嘅，要嘅， 嗰、那個可以係一個 WhatsApp group， 可以係一個 Telegram 嘅 channel， 係啊， 可以係 YouTube， 可以係 Facebook Live， 乜都得嘅。我覺得，因為嗰啲錢唔使錢嘅。 我哋而家嗰個科，即係呢個技術上面已經係相經歷過兩次做嘅嘢啦。我哋已經係比較 的，因為你後面有一扎 IT 人幫你手噶嘛。咁我覺得佢哋亦都會樂於發揮佢哋所長。 係冇錯。 第二咩咧？我覺得除咗大數據之外咧，我哋要有一個政策與政治嘅一個。 同意 听 同意 嗱，呢、這个我都系紧要嘅。你唔好以为落区我就咁攞住支旗咁就赢，我觉得唔得。你起码就算我好短时间可以咩咧？我通过风云战士可以掌握到呢区域嘅社区 issue 系咩？第二， 你俾个政策系咩咧？ 人物 系啊， 边一啲人物可以用嘅喺个区里边？ 然后你嘅 solution 系乜嘢？ 系啊，冇错。有阵时候有啲区内嘅 solution 咧，就可能只系区内度都解决到，但系有啲一定系，譬如话你，我谂 Gary 更加清楚啦。譬如你起码跨区啦，你成个将军澳，你唔会净系一个细嘅选区嘅问题咧，咁啊，成个将军澳，而且可能就涉及到成个西贡，跟住再阔啲成个新界东，即系其实有啲系全港性嘅 issue 咧，系始终都要入翻社区嘅。所以其实政党嘅角色仍然非常重要嘅，就系因为政党系处理大议题、全港议题啊嘛，我哋就要透过呢个网络，系将嗰啲全港议题又带翻到落去个社区度，由一个社区度又带翻落去嗰个嘅整体嘅议题度。咁呢个互动咧，其实我哋系需要做嘅。 同埋，我觉得亦都可以咩咧？嗰啲风云战士出咗嚟之后，或者当选又好，失败选唔到都好啦。我觉得政党都要有一个计划去吸纳佢哋入去。 嗯， 因为你要嗱最打单抛嘅候选人。是最风险最高的我觉得。你是一个选举的平台，但是选举完之后它很容易被人收买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它没有一个组织的一个 discipline 在这里。所以它很容易对家带你去东莞叫鸡啊这样那样啊那些东西就可以买了它过来。所以我觉得反而调回转呢，不单止不同 提供给他们， 也都可以成为 potential 的 会嘅，我谂 党嘅，嗰啲 member 其实就好多 choices 啦，因为你喺嗰个嘅政党里边嗰个光谱都好阔噶啦，你由民主党最保守嘅，咁到人社稷嗰啲吓，相系激进，咁你可以有好多嘅选择俾佢，咁但我仍然都觉得有部分可能会坚持即系独立嘅，咁但系佢坚持独立嘅话咧，我哋仍然可以俾翻一个。群体俾佢，就係头先讲，就係嗰个群体係一个比较松散嘅群体，未必係一个党纪律咁严密嘅，但仍然佢有一个群体喺度，呢个群体佢仍然可以有资源嘅共享，亦都可以有啲时候就真係互相鼓励下，亦都互相监察下。咁呢个系个形态嘅演变呢，可以系有空间好大嘅，即係我又唔觉得一定要将后话所有嘅人参与咗之后呢，跟住就俾政党吸入晒佢。我会有啲人抗拒嘅。 当然个猜想佢 就冇错。 但你諗返转头，我成日都话唔好假设呢个共产党嘅机器呢佢唔会进步。其实佢进步得好快。 同意。 你而家调嚟香港中联办嘅副主任。谭铁牛是一个大数据的专家， 冇错， 佢唔系一个官僚干部嚟，佢一个学者嚟嘅。你谂下佢嚟香港做呢个位置做乜嘢啊？而家以往就 系 靠咩咧？靠利益。 嗯 而家佢可以靠科技嘅。 系 你唔好以为共产党嗰啲嘢系落后过我哋，随时先进过我哋。 我哋喺度讲紧嗰阵时候，大家知道啦，即系做咗两三个礼拜，即系我哋全香港所有选民 嘅已经攞晒啦， 根本有好多人 攞咗啦，佢 就有人系攞紧呢啲，系做紧一啲，即系好似头先大家讲嘅 big data 嘅运算啊、mapping 啊咁嗰啲，去逐个逐个区去研究。甚至乎有人講話，而家香港即係點解有啲區個別發展嗰陣時，呢度擺啲人口，嗰個擺啲人口，背後都可能有某個形式嘅一啲嘅政治考量。 一到再重新選區劃分嘅時候， 新界東涌選民多啊，我就溝通。 同埋我覺得我有，即係可能我自己嘅經驗呢幾年咧，我覺得，就算你嗰個組織啲人點樣去抵制你都好啦，我覺得反而嗰個唔重要，或者傳媒點樣抵制你都好。只要你有个 core 起动的话，你就可以 develop 到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18区自己的 media 的 platform，然后呢将那些人打散了落去，不要一个集体的一个 media 宣传。现在地区很多这些什么尽在元朗啊，很多地区性的 Facebook 的。 是没错。 群组很多 的。那些群组呢 有些 是建制派，大部分都不是建制派的。但是他们不是很 political 的，有些是放养狗的，有些可能是争取狗公园，有些可能是踩单车的，有些可能讲食东西。我觉得你就要令到这些将它拱在一起。 这个其实真的要每一个选区里面，即是我讲大的区会选区里面，它要自己建立到一个 core 先，即系呢样冇可能再喺个中央里边做啲咩嘅，一定要有个 core。咁而家其实我哋就努力就希望喺每一个十八个选区就首先建立咗，即系插支旗喺度就建立个 core，然后就由佢哋去摸熟嗰个地区里边。咁我哋如果就所谓嘅中央大台咧，就系提供嗰个支援性嘅嘢，譬如话我哋就做咗一个平台，一个资讯科技嘅平台嘅，譬如话我哋将。做大數據嘅搜集就譬如話係馬鞍山區咁樣，我哋知道馬鞍山區裏面呢 有啲咩議題喺個同個 social listening 嗰度知道啊，佢有啲咩議題。咁、然後亦都知道係有啲人有唔同嘅睇法。咁、我哋就譬如話你 join 咗我哋嘅計劃嘅，我哋就你可以 access 到呢個數據庫啦。咁、呢個數據庫咪提供資源俾你咯。咁你又去開拓你自己，甚至我哋有一個假設，我哋做到一個 apps 嚟嘅，一個風雲 apps 咧、就可以去到每一個地區裏邊咧。嗱，我未諗到嗰個 apps 有啲咩嘢，但係你有一個 apps 喺度咧，就你嗰個 apps 係一個可以connect 曬所有嘢嘅一個方法。咁繼續發展落去，我哋就真係每個地區有佢自己嘅獨特性，然後我又透過個全港性嘅將佢扣連埋一齊，係、會跨即係、超越咗過去政黨嗰種嘅模式做嘢嘅。但我唔希望係我哋代替咗佢，而係我哋係同佢係大家互利嘅。因為其實同樣嘅嘢一樣可以送到去政黨度，而政黨其實亦都可以提供資料俾翻呢個大平台去用啊嘛。 我就覺得即係風雲計劃最重要，對我嚟講，即係政黨中人又係即係做地區工作，亦都相信即係民主同民生應該係緊緊地扣連，就係因為我哋面對咗呢個過去咗幾年。啊、即係無論係即係溫和泛民和理非嗰種嘅推動民主運動係遇到有好大困難啦、咁激進港獨或者勇武本土無底線，亦都係即係受到好大嘅好強烈嘅打壓之餘嘅話，你影響到好多香港人，如果係想支持個民主運動，下一波下一個台階應該點去做？咁今次風雲計劃其實係提供咗一個方向。呢、一個其中一啲嘅工作，我哋可以做嘅就係落地區係去打巷戰，有目標、有意識地為2019年咧係去部署。但我相信嘅咧就係即係如果你話專業去從政，或者係即係專業人士係去即係半途出街去從政，或者係中年嘅話咧，我又呢度我係會有少少即係保。 大家傾啦，大家傾。 因為我始終覺得專業從政，即係全心全職咁樣去做咧，係會做得好啲，同埋長遠嚟講嘅話咧，係會做得好啲。因為如果係專業人士從政，係即係一個好嘅一個體驗嘅話咧，過去公民黨即係嗰啲佢哋嘅中層黨部唔能夠即係落到地區裏面有好嘅發展，其實就係一個即係試驗嘅失敗嚟嘅。其實我梗係寄望佢哋可以繼續係去即係發展佢哋嘅黨務啦，因為中產或者係專業人士佢哋嗰個經濟成本、時間成本係好高，咁所以你話訓練後生仔白紙一張，但係又話俾佢聽有 calling 嘅，有一個高有一個崇高嘅民主理念，行呢條路嘅從政係其中一個喺就算即使做一個小小嘅社區領袖、小小嘅區議員咧，其實喺整個運動裏邊係補兵嘅，係值得嘅，係長遠。我覺得風雲計劃最重要就係提供咗，或者係再次話俾人聽，除咗雨傘運動。除咗呢個嘅雷動計劃，我哋仲有啲嘢係可以做。 同埋最重要就好似利物浦嗰首會歌咁啊！你永遠都唔會一個人行， 係啱啊！一定要 walk along， 一定係。 同埋，我亦都唔會低估，同埋我希望啊教授去諗一諗。因為專業從政係確實你要有即係、就是、周身都有把把都要少少嚟嘅，落到地區裏邊一個少少嘅社區領袖噶嘛。我哋唔係淨係話爭取民主。你要爭取得到一個小選區，講緊17,000人至到22,000人嘅一個區議會選區嘅話咧、你對每個政策範疇要有涉獵，你真係做到議員，即係提供得到服務之餘，亦都話俾你聽，我就係希望透過呢啲嘅民生工作，同一時間就去推動民主啊嘛。咁所以 乜唔係就係個乜頭？ 係啦， 裏邊個內 質素 係 嗱，我嗰下嘛。所以喺嗰個民生工作或者地區工作培訓咧，其實我覺得都係重要嘅，亦都因為咁咧，同時間灌輸嗰個好強嘅意識形態嘅訓練咧，令到呢啲訓練咗出嚟嘅人咧，好似細良講啦。喺行呢條路嗰陣時候，日後唔會墮落， 唔會去東莞， 唔會去受其他，即係較容易受其他誘惑，因為我見到好多十幾年，有啲新人係學壞咗， 有錢 做咗之後咧，就話：咦，有啲人俾啲資源佢，唔一定錢㗎，唔一定叫雞㗎，而係話俾啲資源佢。咦，嗱，你攞到呢地區資源，你就會做好啲你嘅地區工作。咁你下一次選舉咧，你勝算嘅機會多咗，咁變咗你就好似為咗選舉而選舉，為咗繼續坐喺呢個區議員嘅位嗰度去坐，就忘記咗你嘅初衷呢。 所以我同意嘅，但系亦都系点解我提议嗰种做法咧？就系、是、你系只系我需要你六年时间啫，即系话你四年后你系会退出嚟嘅，你唔会永远喺嗰个位度嘅。咁而亦都要求一个中产嘅人，专业人士要去以后都系行呢条路，佢一定唔制嘅。但系而家你话我只系咁多，为咗香港嘅民主，嗱、四年后搞唔掂嘅。北京反台你咪唔做囉。咁但係如果有机会突破到，嗱仲有个如果我哋冲得开个政制，即係话将会有更多嘅立法会议席可以俾大家，嗱嗰啲可以你有心从政嗰啲咪有机会可以系 进一台 阶，进一台阶咯。因为我哋而家系想冲开嗰个政制啊嘛，成件事个最重目标，除咗系地区工作，就系想冲开个政制。冲得到嘅话，成个条路就通好多啦嘛。大家有心从政，就继续有机会落去咯。 但我觉得嗰个 calling 要好大， 好大， 比掟砖更大。 咪呢、這个呢、這个 反而一时冲动。 呢、這个我就觉得最大嘅挑战而家，我差唔多，我好似做紧。即系嗰啲报道会呼召咁样嘅，而家系啊，哇！大家嚟 Quintel 咩巴黎？我做咗十几年，你落到去地区里边，好 lonely 咁样喺度派单张，逐个逐个系去做游说，有人问起你，甚至乎佢系即系心黄嘅，梗系揾粗口闹你啦，即系嗰啲唔礼貌嗰啲啊，浅蓝唔系即系深蓝嗰啲啊，浅蓝嗰啲就秒嘴秒舌啦咁样。但系你都觉得呢份工作或者呢个咁嘅职志系值得嘅话，你点样去好即系孤独地 咁要靠你讲见证啦。我搞部 我 靠你讲业绩， 分享唔敢咁分享经验，透过呢啲经验话俾你听，佢将会遇到啲乜嘢，而呢个系值得嘅。比起你去参一啲大型嘅运动，有传媒有比光报道嘅同事嘅话咧，全世界呢啲运动有人系继续去扮演步兵嘅角色咧，都系需要。 所以咪 community 好紧要， 系我实质真系谂过系落教会讲， 系， 因为你头先讲嗰种牺牲精神咧，系。真係要有少少一啲 calling 先得㗎，即係話你要奮身落去。咁、當然教會有群體嘛，譬如你係全香港好多教會㗎嘛。咁其實我哋 都分嗰個得啦。 我哋其實好其實喺雨傘之後，我哋知道有好多好多教會咧係喺依個問題上，大家係關注咗好多嘅。咁、你有一個團契，有一個人落去選，跟住你有個有班你班嘅真係兄弟同你喺姊妹喺度同你一齊做個社區嘛。咁其實依、當然唔係個個係咁，但係有一個空間係可以嗰度開拓嘅。即係我諗盡所有方法去開拓㗎啦，其實。 當時南非種族隔離嗰陣時候，包括波蘭團結工會運動背後，其實都有教會喺度噶嘛。 係啊，係啊， 佢哋出咗好多力噶喎，喺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嗰度，包括南非大主教道徒，即係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啊，其實都喺南非結束種族隔離，釋放曼德拉出咗好多力噶嘛。 我選特首選舉嘅時候咧，有班佛教徒。就接觸我，佢哋咧就好不滿嗰個而家法聯會嗰個選方法 嚇。 咁啊，我有幫佢搞咗一次嘅論壇，七八十人嚟，我諗唔到有七八十人嚟，即係佛教徒好不滿，要關注呢個政制。即係我覺得其實喺香港咧已經係。大家好多群體好不滿而家嗰個狀況， 因為太核突啊嘛， 所以我哋一定要諗方法。大家都諗下，我哋揾到個位俾佢哋一齊做嘢咧，就我相信個力量係好龐大。 即係簡言之，個計劃重要嘅就係個培訓啦，係 冇錯， 嗰個嘅目標啦，嗰個嘅即係 關係網， 關係網啦， 關係網。 咁啊，至於個認證嗰度咧，其實我想強調，因為立法會選舉係比例代表制。地區區議會選舉單 議席， 所以如果我哋肯定雷動計劃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貢獻，為香港政壇就係因為避免泛民進一步嘅碎片化話咧，其實呢個避免碎片化嘅即係嘅呢個戰略目標咧，其實喺區選係更加重要，更加 容易啲 就係啦。同埋大家唔好忘記2014年嘅雨傘運動之後咧，有部分聲稱係散兵啦，又或者係獨立民主派咧喺區裏邊咧係撞區。甚至乎有啲聲稱散兵嘅團體咧，係專係揀有 專黨 嗰啲區落。喂，大佬， 正正咪 係咯。喂，你真係言行不合一。你講到明你爭取民主，但去到最尾咧，你就要懟冧另外一個民主派人士，又或者玉石區 嗰啲周世傑。 所以我對即係風雲計劃有另外一個期盼，就真係啦，連同埋呢個嘅民主動力同埋其他泛民嘅政黨咧，共同去做好呢個嘅認證，提供應該有嘅培訓，令到佢哋上戰場。 都是我想一个电话一行电话都打晒嘅嗰啲人都讲嚟讲去咪嗰十个人。 但地区里面我哋要不断做呢 呢个好需要好需要。 地区太多即係好善良淳朴的香港人，但佢对呢方面嘅政治认识系即係嗰个掌握系少嘅话呢，我哋即係多咗个渠道多咗个计划。 区议会选举已经好清楚 indicate 咗一样咩呢，地区选民都对建制派嗰种嘅不满。上次已经出咗嚟㗎啦，如果唔係你嗰啲隨之见点赢 啦。係呀冇错係呀。 你国必争点解会输呀、已经出晒嚟㗎啦。问题就係我觉得上一次呢係对家亦都要用咗，你睇到呢个网台 DJ 中票案呢买票即係买后市。 你冯检捐咪俾人捐到囉。 係呀嗰个姓郑嗰个 DJ 收咗人钱，一个叫李总一个叫陈总。原来去物色一啲本土派嘅候选人去指定嘅选区参选㗎嘛。呢个 court case。坐緊監㗎喇已經係。你諗下呢個只不過係冰山一角。 所以我就話 Benny 嗰個計劃一定要做嘅，我覺得，無論佢嘅執行裏面可能未完善，有好多嘢未討論得詳細都好，因為對家其實係無所不用其極嘅，佢嘅方法有無限嘅資源，非法嘅資源有，合法嘅資源亦都有，係咪無端端嗰啲選民資料唔見咗嘅？跟住而家討論緊嗰個登記選民嗰個核實嘅地址，袁秋居然話乜真地址咁重要嘅咩？咁都講得出口喎，身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同埋我想做一啲預示，就算即使唔籌夠有300人，或者個人數即係有啲嘅落差話， 我覺得都要做， 都值得做。因為如果從政黨即係對決啊，即係泛民同呢個保皇黨或者泛民同建制派對決嘅話咧，區議會選舉戰線拉得越長，真係有人填啲位去上戰場，拎把刀仔去吉下吉下話咧。咁其實就可以令到泛民主派嘅候選人嗰個勝算係提高，當選 我反而調翻轉第二樣。Benny 嘅計劃會令到對家嘅機器 overload， 然後冧機。 誒，咪就係你之前講，係啊，會 overload。 所以咧，唔夠人數咧，喂，我同你都要落去選。 嗱，譬如好簡單，我重要咁樣， 唔可以抽掉。 我就因為有一半嘅選區冇人競爭，我就可以將嗰啲選民地址轉過去。競爭好激烈，即係話上下限係爭百零票嗰啲選區，我咪中幾十票咯。但如果你個個區都有人爭嘅話，你中咩？因為你中咗去嗰邊，去咗范國威嘅選區就輸咗劉世良嘅選區嘅咯。 唔係，我諗緊一樣嘢就係我哋應該要請啲大佬出山，呢啲退咗休嗰啲咧。 我覺得揾幾個龍頭。 係啦， 唔單止係呢個，有啲後生嘅都應該要揾。嗱，我想講舉一個例子，就係黃之峰。香港眾志啊，黃之峰喺雨傘運動之後，2015年嗰次嘅區選咧，佢仲曾經寫咗篇文章咧。即係 我聽講佢話會選㗎嘛， 我知佢嗰陣時唔 係話， 咦？成個雨傘運動就係去到結果，其中一個出路就係散兵去做村長啊！即係話淨係只係參與區議會選舉，只係做一個區議員做村長啊！ 呢啲咪嚟？ 佢嗰陣時唔係好睇得即係咁樣睇嘅，以前唔係太睇低咧。但係其實到而家，黃之峰已經涉起三袖，用佢哋香港 政治嗰個圍 台，係啊，南區 喺南區揾個地區咧，落地區， 佢就話咧， 做社，即係我係想人民知道香港政治唔單止淨係做呢個嘅社運，唔單止搞社運，我哋都做社區嘅，係貼地嘅。嗱，呢個係將即係民主運動同民生嘅工作係扣連埋一齊咧，呢個係一個佢哋嚟講係一個轉化嚟嘅。即係我會確認咗喺地區裏邊呢啲係最民主嘅制度咧。大家知道區議會選舉係最民主嘅制度，因為全面直選㗎嘛。 直選係啊。 唔係立法會選舉，即係一半即係功 能組 別，一半係呢個嘅。 搵返嗰啲你咪帶出嚟。 咪就係囉，我哋搵到啲大佬。 我哋爭取民主有乜理由去坐視呢個最民主程度最高嘅區議會選舉係俾半壁江山一片紅俾保皇黨攞曬嘅呢？ 咪我哋搵啲退咗休嘅大佬出嚟呢，就打最難打嗰啲區。 我有另外一個講法，唔一定係咁喎。 唔係咁啊， 就係單翼單票制。以前比例代表制嘅立法，以前唔係比例代表制嘅立法局選舉呢，你係可以有新人去打大佬，就揚名立萬。當年嘅民協嘅廖成利老虎真係打曾玉成，就揚名立萬啦。今次呢，即係2015年嗰個區選呢，就係徐子健去打鐘樹根，就揚名立萬。 揾年輕人就打佢。 又或者係葉榮去打呢個嘅郭佩凡，揚名立萬啦。所以風雲計劃另一個好處呢，就係除咗係年長，除咗係大佬，新人一樣可以揀。 其實即係我哋全陣出擊， 唔該揾人去同呢個嘅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對。 李慧瓊對住 調翻轉喎，嗰啲老嘢打小花喎， 係啊，格式格， 格式格， 即係嗰個佈陣就真係要每一個選區就睇下大家點樣擺啦，即係真係睇下點樣格式格到嘅，即係呢個要希望真係真係有需要我都可能落埋區選㗎，真係會 好身體力行。 即係因為如果唔夠人，大家頭先講我哋想 overload 佢嘅 system， 如果真係揾唔到人，你唔落水。點可以叫人落水啫？係咪咁啊？可能真係，不過我希望唔使啦。 佢個資源調動會受到好大掣肘。 係啊，冇錯。 當區區都告急，我哋唯一嘅方法就係調動社會資源去同佢選。係，我覺得政黨資源已經冇辦法同黨國機器對冚噶啦，因為根本不成比例。 係啊，冇錯。 嗰個係 transformer 嚟嘅，你自己係 Tommy Car， 咁你點打啫？咁你唯一嘅方法就係調動社會資源，所以我覺得成個風雲計劃要成功咧。其實是調動到公民社會的資源，無論是新媒體啊，無論是眾籌啊，無論是智庫都是，我覺得這樣你才可以用香港的公民社會去撼個黨國機器。 我現在的 timeline 就是我想我們用半年時間到在那個醞釀，一路醞釀傾傾傾傾，咁希望能夠即係到半年後，真係有個比較完整嘅平台，即係頭先講有think tank啊，有啲真係喺地區裏面奮身嘅人啊，各樣嘅人係可以成立到一個咁樣嘅平台出嚟。咁然後就 真係先後，當然政黨一定要喺個過程裏面大家盡量聯繫傾啦，咁然後用媒體嗰樣嘢去，咁然後就跟住就開始，你要有樣有個比較實在嘅 plan， 你先可以籌㗎嘛。你而家就咁籌，俾咩你啫，都唔知你係乜。咁你有一個比較實在啲嘅嘢，一個計劃出到嚟，咁然後你就開始，無論眾籌好，或者可能揾 攞呢段片去得啦。 咁你要實實在在，有啲人 當然，我覺得你有個 action plan。嗰個執行嘅計劃，個 milestone 係點？要啲乜嘢工具？個 target 係乜嘢？每一個工具嘅 budget 係幾多？ 嗯嗯嗯， 我覺得要即係、就是、要清清楚 要清楚，要清楚。 譬如我哋要一個 think tank， 個 think tank 係做乜嘢嘅 ？Big data 等等各方面 ，social listening、如果係 media， 嗰個 media 係點嘅？嗰、那個 budget 係幾多？如果係候選人培訓嘅、那個 budget 係幾多？組織地區工作嘅係幾多？ 唔係你甚至乎你如果有新人嘅，可能有個創投嘅基金落去俾佢㗎，真係 可以 佢要落去㗎嘛？你如果真係有筆大嘅，大家知道嗰筆錢用嚟做乜，我哋俾咗你就會分配落去一個落去一個開拓一個真係新嘅區域嘅。咁你真係有啲創投基金喺度先得㗎嘛？佢要資源㗎嘛？ 唔係，所以我就話都係我覺得值得去做嘅。點解呢？就是、如果佢成功咗嘅話咧，其實等於當雷動計劃一樣，佢會產生一個新嘅政治效應。 嗯， 就總好過而家個選擇，一係就無勇武激進， 係 一係就按照現存嘅 status quo 行落去，兩樣都唔係出路其實。status quo 已經睇到，其實越走越窄，嗰邊亦都係越走越窄。 即係 點樣喺和理非嘅環境裏面、又可以用到？我成日覺得用到知識智慧呢啲有感覺， 動翻支旗， 動翻支旗， 好清楚有方向性嘅。 即係我哋唔做報民，又唔做信民，我哋做做策略選民咯，咪就係、是、成個計劃嘅目標。 有質素嘅公民咁 樣。係啦，冇錯。 咁、但係你自己有冇評估過嗰、那個即係達標嘅機會？ 唔係，如果我有三百几人出到嚟，即系呢个系一个希望最理想，我有三百几人。其实我哋唔需要100%成功率嘅，其实只因为我哋要217个啫嘛。咁我哋其实大概系六七成到嘅成功率咧，其实就已经可以达到目标。 但其实你有冇个 list by invitation， 有一啲目标人物要游说？ 而家逐。傾緊一啲人就係頭先你講可以組織一個、 cool. 一個 think tank 嘅 call 嘅，咁我接觸緊人傾嘅，咁啊揾你自己再詳細傾啦， 識到呢啲朋友都係慘嘅， 咁啊我約咗阿蔡子㗎啦，咁啊等佢傾啦，咁啊佢可以做好多即係區議會嗰、那個。過去嗰啲選舉嗰啲數據嘅分析， 係 啊 係 啊，做數據分析 啊， 呢個好重要嘅。咁另外，我揾緊一啲真係，譬如阿 Gary 一齊啦，都希望可以就係、是、真係喺地區裏面好有豐富經驗嘅。咁啊，啱啱先同阿歐羅軒傾完啊，咁佢又係喺個區裏面好有經驗，即係佢贏咗，即係都一路贏嗰個選舉啦。咁呢啲就係我哋。是要有實戰經驗，因為我就是一路都是書生嚟嘅啫，紙上談兵嘅啫。但有實戰嘅人，有理論嘅人，各方面嘅人，大家組成平台。咁一路 擔心就到時區議會選舉嗰陣時候，可能你去咗坐監咁點？ 咁啊，所以我咪話我做係調解者嘅角色嘅啫嘛，我唔係要做咩大頭噶嘛。 控可能 啊，做咁咪大家嚟到探我嘅時候，我幫你調解一下咯。 让个运动继续运落去 是、啊。其实正正就是我啱啱睇緊一本书是讲緊 leadership 嘅。leadership 最重要的一样嘢就是呢做完你做完晒所有嘢呢啲人呢唔觉得你系 leader， 系佢哋自己做到佢自己嘅嘢。咁呢个就最成功嘅 leader。咁我希望我就做緊呢个角色，即系当头先讲即系我坐緊监嘅时候根本唔需要我坐喺度，因为其实已经出面已经运作緊嘅话咁就成功囉、最成功就系咁样。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系有成功嘅机会。点解咧？就系、是、你只要做好个 operation plan， 将佢 break down 到去成为一啲好具体嘅工作， 系啦， 然后将呢啲具体工作咧，用一个好 transparent， 其实冇阴谋，乜都冇秘密嘅， 系， 然后因为最重要系执行嗰个人啫嘛， 系，冇错， 你左派你咪照抄咯，冇所谓，你抄得到你咪抄咯，系咪？因为冇秘密嘅，其实呢啲嘢，咁然后咧就将佢变成系每一个区咁样，自己可以运作得到嘅 system， 系，冇错。 咁我觉得就用两年嘅时间咧，我觉得系应该足够。 今次比起之前所有计划个时间 都早 吓，丰裕，即系我哋有早啲嘅时间去谂嘅事。其实我谂呢件嘢系喺特首选举嘅时候已经系啲文已经写咗噶啦，就摆咗喺。 但系你通常写亲文嘅都好大镬嘅，写一写占中咧，我嗰阵时喺信报第一。 13年1月， 跟住有一次你就约咗我喺中环 coffee shop 嗰度讲一讲之后，我就都谂到冇咁大镬嘅，即系挤挤都系咁。 咁快拉我坐监 但我觉得今次就亦都，我觉得 可以找到一个具体一点的方向，好像阿 Gary 说在这段，我觉得我自己的判断是这样，未来那五年呢，那个民主运动是低潮，我不是说对香港人失去信心，而是我觉得那种的激进运动呢是产生了一个即是后续的效应呢，是变成啲人一种嘅对政治出现一种厌倦同埋去政治化，所以先至变咗薯粉现象。薯粉现象系一种反动嚟嘅，我觉得。即系大家要认真对佢睇，睇错嘅话会濑嘢。不过你要接受呢个就系现实啦。咁如果咁嘅现实底下，点样去喺选举政治里面壮大实力呢？呢、這个就似董建华落台之后泛民陷入选举低潮嘅局面嚟嘅。我觉得。即是689落台之后，其实我觉得是会有一段这样的低潮期，变了个政治议题呢是会慢慢，即是你单靠政治议题是不 work 的。所以一定要好像刚才所讲，你是两条腿走路。 因为前我想一年前到 Larry Diamond 来香港，他我跟他有机会谈，就是他讲到就是说在一个民主化的过程里面，即是你当年有个专制政权有民主化，但是仍然有一定程度的选举是容许的话呢，你一定是要透过那个的选举来去增大你那个政治资本的。咁现在其实我们就是不是什么新的，其实我们 由85年开始民主派 是都是用这个策略，我们两边走，即是譬如占中就是用公民抗命，咁然后就是雷动策略投票，现在是继续的策略投票，但不是代表我们不继续用街头的。譬如七一一定要，你就算唔夠人都好，都要去堅持落去。有譬如社民連嗰啲繼續會做街頭嘅抗爭嘅，呢啲一定要繼續做，你唔可以斷嘅。你要兩條路一定要繼續落去。咁然後我哋再配埋我哋嘅資訊科技，咁我哋就去令到我哋可以放大啲，同媒體、社交媒體各樣嘢放大啲，一路咁推落去。咁你話到尾真係逼到北京话要反台呢，咁就 我觉得逼到佢宁愿开放选举。 係啦，我就係逼佢。係啦，呢个亦都係我相信嘅嘢。我相信嘅嘢。 喂，旧嗰套已经佢冇辦法玩得赢嗰陣 时。係啦。 因为反而调返转喎，佢开放直选佢仲有各种 手段。冇错。 可以 control 喎。 啱啦啱啦啱啦。其实你睇返香港选民嗰种保守性，你见到薯片现象就知啦。你俾你真普选啊，最后咪 都选唔到余若薇嘅。 系啊，一定会你咪曾俊华嗰类型嘅人物就会赢。 只不过唔会有啲极咗。 系啦， 而家香港人都系个悲哀，都系要选择 the lesser evil。 系啊，冇错。 去到直选，我觉得都系。 即系，但我哋争取即系一个制度嘅改变。如果你话真系要去到一种民主派执政，其实对我嚟讲，我唔祈求民主派一定要执政，因为我只系祈求一个民主嘅制度去决定边一个人执政。但系嗰个系咪所谓来自民主派嘅政党，对我嚟讲唔重要嘅。 系啊。 咁就我相信今集呢就因为我哋好似冇休息过喎。 冇啊，冇停过係。 咁就应该都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就因为Danny 呢就相当之清楚解释咗呢个风云战士嘅计划。咁我哋呢就有机会再搵你上嚟。 好， 如果有新进展嘅话呢。 好啊， 咁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其实都系讲政治嘅。我哋都希望多啲系同从一个宏观啲嘅角度。即系我哋之前讲好多政治理论啦。香港嘅代议政制啊，殖民地時代的體制啊，同埋個地區， 我有聽 地方行政啊，社區運動啊等等。咁我覺得對於之後嗰啲培育嗰啲候選人咧，我都有幫。 係啊，緊要嘅，緊要嘅。 即係希望我，即係如果做得到，可以多啲，就算 even 利用到我自己喺政府裏邊嘅認識。 我諗跟住我哋講緊嗰個培訓工作係好緊要 啦，即係可以教話俾佢哋聽，其實政府地區嘅體制係點樣啦。因为好多其实离开了政府的人都愿意去帮手的。 我都愿意做一些经验的分享。过去其实泛民主派就算我自己新民主同盟，譬如公民党好工党好即公民好，都曾经有请过去做一些即经验的分享。那些是对培训新人或者分享经验，让他们即面对建制派保皇党那些这样的即对决，怎样可以即打得好一点那场仗。那些经验是重要的。 同埋我觉得是你建立一个什么呢，一个香港新的 political community， 这样东西才是永续的。大家过去对于本土派的一个激进运动等等很多争拗，很多内部矛盾，很多就是XY交叉 X 人老母这些行为呢，其实很厌倦的。即我觉得如果当雨伞运动扭转回一个方向，回去 build up 一个正道，我觉得一个真的属于香港人的一个 political community， 佢唔一定係政黨嚟嘅。不過佢一個政治社群。呢個社群裏面有一啲人係關心政治嘅人，有啲係學者，有啲係商界嘅人，有啲係願意身體力行去 commit 內社區做嘢嘅。咁我覺得已經係可以咩呢，可以帶嚟一個突破。所以我就算你揾唔到300人都好啦。我覺得呢個計劃其實都要做，我覺得。 系尽力做， 即系唔好因为雨伞运动之后遭逢失败就变得犬儒，变得即系悲观。系有好多工作系可以等我哋开拓。 唔系因为失唔失败，我觉得你短期一定会系冇成果嘅， 有挫折。 但系你话长远嚟讲，佢影响咗几多少人？其实你睇到三场嘅选举到今次特首选举都好清楚嘅， 好清 楚。而家问题我系点样利用呢一样嘅转变，系啦，人心嘅转变，去将嗰个运动一路摆翻正个位嘅。咁样嘅话咧。就可能真係咩呢，可能未必係一屆嘅事嚟 喎。係啊，我自己都唔會話喂 ,2019 你就一定可以搶到個117嘅職位。 但係好簡單，你話如果去到因為呢個計劃裏面培養到新嘅一啲參政嘅人才，就算我哋達唔到喺選舉委員會裏面攞到佢117呢個目標都好啦，其實喺個過程裏面呢，我哋已經 fulfill 咗我哋要做嘅嘢。 因为其实你如果做到个势出来呢，其实北京都要睇到，就是说你一届做不到，他知道你下一届有机会 就会打 落。咁他就要諗部署㗎啦嘛。所以其实我哋尽力去做唔做到117攞到117跟住变做500家都唔系最重要。 因为最终你要逼北京愿意埋台卿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个手瓜够唔够硬。 冇 错。有机会有个别嘅区议会系民主派过半数，有地区执政嘅话呢，又可以做好多民主嘅实验。 我相信就算我哋攞唔到117呢，起码有3-4个区议会已 经系。我觉得对方就计算得好清楚，上一届点样诛杀呢个冯检基。攞呢個深水埗區議會，全港區議會一片紅，連唯一嘅民主派執政嘅區議會都冇埋。我覺得下一屆好清楚，一定要主打幾個重點。泛民有機會攞多數嘅選區， 沙田啦， 就喺嗰度， 沙田揸 嘅，就喺嗰度咧，成功地去咧攞翻曬嗰啲位翻嚟之後咧，然後你將個區議會串連啊， 係， 將嗰啲區議會手頭上擁有嗰啲資源串連啊，咁你先至有機會俾人睇到。中央冇辦法執政，我哋冇辦法喺立法會執政。不過我哋要有一個視野係咩？就係提能夠通過地區執政， 地區包圍中央。 因為到而家為止，你真係有直選咧，大家都唔會有信心投票俾民主派。點解咧？就係同頭先你講嗰種，我哋冇一種俾人有信心，我哋有能力執政。嗱，我哋當然冇辦法而家進入到個中央嘅執政，但我哋要喺地區，頭先你講嘅地區嘅層面，同埋我哋去。傾一個即係話一個全港性嘅一個管治嘅綱領出嚟，而係透過再滲翻落地區。頭先我講地區同一個中央嘅層面，一路大家互相嘅一個嘅交流，然後建立到一個我哋有一個好實實在在由民間而出現嘅一個嘅民間嘅政綱。咁呢個就係我哋將來真係有真普選嘅時候，我哋嘅候選人先至有機會可以。赢得到，因为如果唔系信民， 同埋我觉得最重要系做出一个实质嘅例子。譬如好简单，曾几何时，湾仔区议会黄英奇执政嗰阵时候，其实佢都做啲新嘢出嚟，即系你睇佢收尾做嗰本书《改革战记》。但系好快就建制派就连呢啲人都将佢 swing out， 然后咧就重夺翻嗰个 第一届啫，嗰次四年嘅实验， 四年系啊，攞翻个主导权。但系证明一样咩咧？过去刘江华年代咧就系咁泵水落去区议会，啱啦。你好难收返㗎嘛。你一亿个每区。搞活动搞建设。不过我哋要咩呢，就要重新重点部署。有啲红区你好难攞到嘅，譬如观塘区议会。但係譬如中西区区议会，譬如呢个深水埗区议会，葵青、沙田呢啲传统泛民嘅。一定要攞返返嚟之后呢，你就要串联做出一啲跨区合作嘅计划出嚟。或者甚至係区议会主导嘅计划出嚟。一啲设施啊，唔好仲系搞嗰啲咁样嘅不避雨亭啊，即系嗰啲咁嘅出边嗰啲咁嘅垃圾喷水池啊，嗰类嘢啦，就俾人睇到啦。哦，原来只要系泛民喺地区攞到多数嘅，我觉得嗰个嘥意啫，即系影响 系 好大， 系会嘅， 所以我就话个视野唔好净系话集中，净系喺嗰个选举委员会。 所以我哋唔系喺2019、2020、2021咁简单嘅，其实系你预咗系一个打场好长嘅民主战。一路去，咁而家我哋行到一步，就点我哋等我哋可以继续行下一步，一步一步去推去，所以要有一个全盘。所以你头先讲个 think tank 唔系只系单纯系净系 嗰、那個咩公共政策嗰個類嘅 fintech， 而係要成個民主運動嘅 fintech。而家我哋欠缺呢個咁樣嘅全盤長遠去睇民主運動嘅 fintech。 我覺得有嘅，即係 bit and piece 存在喺度，不過要將佢做好一個 扣埋一齊 配合。 當年台灣民進黨都曾經試過做咗宜蘭縣嘅縣長之後，就強調。 陳定南啊， 地方包圍中央，綠色執政就品質保證，跟住逐步先增加台灣人嘅信任，之後咧就先至即係選贏呢個台灣總統翻嚟咁樣。 唔係，所以嗰個係一個好策略性嘅考慮嚟，我覺得唔係淨係選民啊，包括嗰個嘅，就算係喺一個所謂和理非嘅框架裏邊啊，點樣喺現有嘅空間裏邊用到盡先？係嘛？你用到盡。如果對方根本唔跟遊戲規則玩嘅，所以你先至諗其他激進嘅方法。但係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喺個內部裏面，除非佢話你嗰區好似新加坡咁撲街，你反對派當選嘅就 cut 咗你一億嘅分地。除非佢玩到咁啦，係咪？ 嗰啲市政服務減少嘅咁樣係。 新加坡係咁嘅， 好差 嘅。係啊，你支持 希望香港未至於變成 就好大鑊。唔係，就算係都，你都要逼佢咁做。 係，咁佢更加佢就犯再多錯誤， 就犯更加多嘅錯誤，更加令人討厭， 更加多嘅民怨民憤， 令到住喺個區裏邊原本係支持建制嘅人都討厭佢哋。 唔係，同埋仲要就係，如果2019嘅區議會選舉能夠有，就算攞唔到117都好咧。但你只要有一個大嘅一種嘅聲勢呢 ,2020 嘅立法會選舉呢，跟住之後一年後呢，我哋搶到35席嘅機會就會大好多㗎。其實真正去帶動到真正嘅嗰、那個、那個改變，其實可能係我哋攞到35席嘅立法會。攞到35席呢，佢再控制唔到立法會嘅時候呢，其實佢仲騰過。 佢倒不如騰過乜嘅。 係呀係呀。所以其實立呢個區議會選舉选委系其中嘅目标，但其实亦都为我哋喺地区里面布好更好嘅局咧，就打2016嘅2020嘅立法会选举。 因为其实个板块已经开始移动了，我觉得啊，三 J 党嘅出现咧，其实个正正预示咗个板块移动，就系话中联办越走越窄，佢净系保护自己核心利益，根本就唔系为咗共产党喺香港管治嘅利益，已经好明显嘅，我觉得咁样去打击曾俊华。用六大版的大公部文汇报去攻击一个财政司司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吗？即是我觉得他已经是孤立自己了，现在。 是啊是啊。 正正就是，所以我刚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些中间派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个政治关系呢？我觉得对未来那个发展是重要的。 会 是啊，因为这个就是 United Front 了， 是啊，没错， 就是统一战线的精神。 没错没错， 入解放阵先。 如果个对象是西环治港，是共产党治港的话呢，这个就是 United Front， 因为今次选举正正就是他是打击西环治港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就即是我都很佩服你的，即是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 重要的我觉得是 ideas matter。 唉，我都 构思 做不到，真的 是构思是重要的。过去不是没人讲过，不过问题你怎样去重新地去演绎的话呢，是去即是加更加多的元素，让我哋知道提供一个方向之余的话呢，是在技术层面上面呢，是去提供一啲嘅嘅。 我都唔系次次撑你嘅，上次特首选举个波幅呢，我觉得 冇冇嗰个嗰、那个 mood 原因嘅。 係呀，嗰个社会个 mood 唔喺度。 同意同意。 咁所以就变咗嗰啲资源好似就浪费咗。咁但我觉得今次呢，我个政治判断呢，喺未来即係奶妈呢五年执政里面，我觉得一定要做。 是 一定要做。 好啊，大家一起傾多 啲。因为如果经历过曾荫权年代嘅人呢，你只要 recall 返当时嘅情况你就知道。如果你唔做嘅话就死緊。即係嗰种务实市民嗰种转向一出现嗰陣时呢，泛民就会面对一个好大危机。所以我觉得更加要快添，我觉得。你又好嘢喎，佢哋睇唔到你就睇到喎。果然係我哋听众啊。好啊，今集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